看哈、哦，你要看那个地址，看地的地址哈、哦，有泥有沙，对不对？它、啊、这个就代表它流速不一样。如果这里流速很快的，细的混泥就会被带走，留下了就是比较大的颗粒。那我们讲，像东海岸，东海岸有没有这种泥沙？没有，都是什么石粒，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那里深，没有东西阻挡，水流更快，所以泥沙会不会流下来？不会，只有石头会流下来。所以东海岸就是石粒层，石粒的地形。啊，我们西海岸，因为流速比较慢，比较浅，啊，所以我们这里就会有沙。那如果凹弯的地方流得更慢，啊，就会有泥。啊，那有红树林上去之后，因为就会阻挡水流，水流就变慢，然后就沉积沉淀，所以就变成泥。所以红树林站上去之后，底下就变成泥化，泥巴的泥，泥化。啊，等一下我们会带各位下去，你去没有红树林跟有红树林的地方，你去踩上你就知道什么叫泥化，整个都是泥巴，而且你会陷下去。啊，那你看，本来是沙质地的生态，沙质地里面会有什么贝类？就是我们常吃的文蛤，啊，有竹蛏，哎，有黄文蛤，哎，有细丝蛇，啊，那还有多毛类，那个红虫，啊，我们这里的海虫多毛类的有四种，哎，那变成泥巴地之后，这些通通不见，为什么？因为泥化之后，它混泥很细，就产生隔绝层，就跟现在你看春雨下下去，人家种田是不是都要拿耕耘机下去打土？为什么要去打土？就把那土打成更细，更细，它粒子更细之后，就会产生隔绝，水呢就渗透不下去。所以你看那个一打完之后一灌水，水就留在那里，不会不见掉。啊，这时候插秧，啊，这叫泥化现象。啊，然后哎，讲第几个缺点呢？ 第一个， 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好。泥化，好。第二个，那本来呢，这个旁边呢下去就是滩地了，对不对？有红树林之后，那这里就产生一个绿色的围墙。本来在地的呢，可以直接下去了，哎，它阻隔了在地人的侵海权。以前他坐在黄坡堤上，啊，他就可以看到螃蟹，看到鸟。结果围墙一堵上来，鸟也没看到了，螃蟹也看不到了，所以剥夺了沿海居民的侵海权，他下去也要绕好远的地方啊。那第三个，红树林一长之后，它就拦截垃圾，啊，东西进去就出不来。等一下我们下去就可以看得到了，啊，像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新丰不是有个红毛港，啊，不是有栈道有没有？你们夏天进去里面看看，啊，而且很臭，为什么？那死鸡、死鸭、死狗都卡在那里。啊，所以它会拦截垃圾，那垃圾在里面就出不去，那又拦截泥巴，它高层就怎么样抬升，结果那块土地就慢慢抬升，啊，那我们的红树林又喜欢在河口，那河口是河流的出水口，那结果越抬升了，水就不容易怎么样宣泄，洪水就会滞留，啊，那淹水就会淹更久，啊，这是第三个缺点啊。啊，第四个缺点，这个长了，我刚讲的高层抬升哈，这也是我们一般观察红树林的时候，红树林大概它的生命周期大概100年。啊，为什么是100年？因为100年之后，它底下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泥巴越高的时候，水就变少了，就不见了，没有水，啊，很多红树林就活不下去，可以活下去剩下海茄冻。台南有一棵海茄冻150年，在陆地上长得像树一样大，啊，哦，啊，所以100年之后，它土越高，堆高一个程度的时候，变干掉的时候，对红树林就不利生长，它就死掉。所以这个我们叫做自然的掩体，啊，哦，就跟草一样，那个草我们耕田人都知道，或是你看那个边坡，高速公路在做施工的时候，那边坡本来是黄澄澄的土，对不对？结果没多久就先长什么？先长草，草就上来了。哎，你们会不会觉得啊，干嘛不长树先长草？你们晓不晓得什么原因？为什么泥土被砍掉之后都先长草，绝对不会先长树出来？好， 树长 因为 古人有讲过一句话：一枝草，一点露。因为草只要一个露水，它就可以活了。它水不用那么多，可是树，你没有足够的水，它是活不了了。你们家里有种盆栽，你就知道哈。哎，要出火的时候，出去五天回来，哇，花就死给你看了。啊，花死了，草还好好的，对不对？哎，那就是因为草它需要的水分不高，不多啊，所以哎，它自己就会这样长出来。那等树一长出来的时候，树又分成两种性质，一个叫阳性植物，一种叫阴性植物。阳性植物就是必须要足够的光照度，它才发芽，才长出来。那阴性植物呢，就不喜欢照太久，要人帮它撑伞。所以草地一出来之后，遮住阳光了，水土就保持下来了，底下就有水分了。这个时候呢，吃水多的草的树呢才会长出来。树长出来就是阳性植物。那阳性植物长得很高了，遮阴了，阴性植物就出来了。为什么？有人帮它撑伞了。当阴性植物出来，好，告诉各位，草就不见了。你们去森林去看，都是有阳性植物，有阴性植物，有没有？啊，底下有没有看到草？没有。为什么？因为植物竞争什么？植物竞争阳光，那草就照不到阳光，草就怎么样？全不见了。好，那就剩下来阳性植物跟阴性植物，它两个还在竞争。阳性植物呢，越长越高。你看那个神木，是不是一棵一棵很高？可是神木底下，你有没有看到它第二代？没有啊？为什么？因为它是阳性植物，它种子掉下来被阴性植物遮住了，永远不会发芽，对不对？要等什么时候？等这棵老树，哎，天气阴才被雷打掉了，或是它来垮掉了。它一垮的时候，好，阳性植物垮了，没人撑伞了，阴性长了好不好？也不好，也挂了。然后呢，种子第二个草先出来了，草又出来了。查出来阳性植物又出来了，哎，那个神木的第二代就出现了，重新轮回，这是自然界的轮回。好，啊，红树林也一样，它长上来本来在水里面它长得很好的，结果一长上来之后，哎，越长越多。因为尤其红树林的话，生长方式跟陆地上的植物不一样，陆地上的植物不希望它的子女在它的脚底下，因为讲过植物竞争什么？阳光，它靠阳光行光合作用，对不对？好，那所以呢，植物呢，陆地上植物都希望它子女往外跑。那怎么跑？有没有想过？有些用飘的，长出刺果，有没有？啊，有些像棉花团一样，有没有？这样飘。啊，有些人还有什么？哎，你不要以为植物笨笨的哈，我们还被植物利用，你们晓得吗？哎，植物都知道你们喜欢吃甜的，所以龙眼都甜的，荔枝也是甜的。那你吃它，你们会不会把种子吞掉？不会，吃完就随意一丢，有没有？你就帮它带走了，是不是在播种？哎，啊，有些知道你们喜欢穿裤子，就勾你的裤子，鬼针草有没有？哎，其实植物它哪知道你们会穿裤子啊？其实它是在勾动物的毛，对。可是植物你们就会感觉到它那么聪明，有没有？它哪知道狗会长毛？啊，它要弄出那个东西。所以我们在观察自然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然不是进化，不是全进化来的。我们地球是被设计的，啊，我的看法，地球很多被设计的，啊，不然他哪知道会有动物，对不对？他又没眼睛，啊，哎，那我们还被利用，例如像那芭乐，只是说芭乐比较笨了哈，哎，芭乐我们吃完，我们你常常讲芭乐放庆忌有没有？吃芭乐又大便又硬，对不对？啊，以前的人随便喝，你看。你帮他播种以外，还要帮他施肥，你看他多聪明。只是把他千算万算，没有算出后来人类发明的马桶一冲，哇，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你不要看植物，植物里面也会有很多的智慧，因为它毕竟比我们人早来这个地球啊。那我们讲这些现象就是宿命，植物的宿命，像草，这是它的宿命，它就专门帮人家攻城略地，然后到最后拱手让人。就跟你们一样，天天帮老板赚钱，有没有？赚多钱都给老板，你们领那么一点点，哎，一样，这是你们的宿命啊、哦！自然界我们可以看很多的这种现象比喻啊、哦。好，这是红树林，它慢慢会产生高层抬升，然后还会产生什么现象呢？我讲过了啊、哦，红树林出现的时候，好，越扩越大，本来是滩地的，滩地本来是很孤单的，很急，就是单一颜色。因为红树林之后变成多样性，对不对？可是红树林来之后不得了，这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他要扩散，哇！ 环境又变成单一化，通到红树林了、啊，啊，生态会不会多样化？不会多样化了，啊，那本来看地会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吃，像螃蟹啦、啊，还有像虫啦、啊，那候鸟通通会来，对不对？红树林一来之后就不见了，像早期赏鸟，我想国小老师应该知道了，那早期台北最有名的就关渡，冬天来了看候鸟有没有？现在关渡有没有人去看鸟？啊，为什么没有红树林了、啊？所以不见了，栖地不见了，它觅食区不见了，候鸟就不来了，就来我们香山湿地了。那以前那香山湿地141公顷，通通都是红树林，鸟也不来了，啊，那所以红树林出来之后，哎，候鸟就不来了。然后再加上现在，像民国104年的时候，市政府花了1300万，啊，那一年就不是我做了。因为钱大的时候就不是我做了，啊，就换别人做了，我们都只能做那个100多万的，有没有？哎，啊多的，哎，外力就介入了，由湿地保育协会标去，湿地保育协会就是从台中以北所有的公教学校团体有没有组合成一个湿地协会，然后由以前的中华大学校长，哎，现在在清大，交大还清大忘记了。他是我们台湾海洋工程第一把交椅，学者有没有？好简单，除红树林在海边，我们是做海洋工程的，有什么问题？哎，所以他们去标了，啊，我也标了，但是我被踢掉了，啊。然后我心里哦，就说，后来他们第一天施工就失败了，因为他们用机械进驻嘛，然后那个海水的地方，那做工程的那已经用怪手，然后加什么？怪手会沉下去啊，浮台有没有？就打造一个很大的像船一样，有没有？把怪手放上去，好，然后就哦浩浩荡荡一堆人哦，照相市长还在那边宣告，哎，今天开始开工，只有下去工作，就宣告失败。为什么？这船浮在上头，这怪手在上头，然后浮在上头，他要去挖树，这样一挖，这船没有固定嘛。那一挖树没有过来，船过去了。哎，挖对，嗯，不对，再换个雕，一挖，哎，又过去了。好，后来讲，哎，这样好像不大对哈。好，然后没关系，退潮去挖，退潮就不会动了。好，退潮一挖，好，这边挖，这边挖，这边挖，哦，有了。好，接着挖，挖前面的呢，挖不会动，就卡在那里。所以第一天宣告失败了。哎，他们讲那个国语讲，哎，我们这个那么厉害，我就跟师傅讲，他们是拿大炮来打小鸟，那当然会失败。哎，那后来他请我当顾问，有没有？我开条件60万，哎，然后我就去接手，哎，然后跟他们讲，船体四方形的，把它切，本来是30公吨的，有没有？我去掉一半，15公吨，然后弄成船形，然后上去之后，因为用船形的滑就可以动了，啊，所以就可以在那泥滩地跑。所以才成功的，然后报告都是我写的，而我在 order， 我那100多万要审查报告，这1300万既然不用审查报告，所以我超 old 的哈，哎，现在100多万也要审查报告了，那1300万不用审查报告，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这算了哈， 宿命， 哎，宿命，所以我们生态看久了，我也很随性啊。好， 我们人都到了，如果说想走可以走。 好，来，那趁现在